光着脚丫在树上唱歌的朋友，早上好，这里是乌鱼来了，我是您的朋友圆圆。 大家早，我是于思淼。 哎，首先节目一开始，我们还是来说一说今天的天气情况吧。不像昨天那么晴空万里的，今天呢天气是多云转阵雨，最高温度17摄氏度，最低温度29摄氏度。提醒您出行一定要带好雨具，防备今天会下雨。 今天出门的时候已经感受到了， 哎， 稍微有一点阴天的感觉， 嗯。 但是不要影响大家的好心情嘛。 是啊是啊，谁知道哪块云彩有雨呢？还是别费劲去猜了。 对， 嗯 嗯，今天跟大家有一个话题要分享， 是， 哎，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。 嗯， 我估计啊，朋友们都遇到过这样的情况吧，就是有这样的需要，就是说，暂时要住在别人家， 嗯， 借住， 哎。就不管是时间长久，可能是短期的一两天啊，也可能真的是长期有那么一段时间是住在别人家里边的。 没错， 如果有这样的体验呢，欢迎各位和我们来分享一下，说说当时的心路历程。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T986。首先呢，还是来说资讯。这个马上啊，这个11假期已经是在向我们招手了。 是的， 哎，那么这个大数据也是经过统计之后告诉我们说，今年的这个预计国内旅游的人数将超过7亿。这也是根据国家旅游局的一份数据，预计呢10月1号到10月8号期间，国内旅游人数将达到7亿人次以上。那么调查也显示，国庆、中秋节假日期间出游，也就是从4号到7号这个时间段出游的，这个人数呢，大概是占到了接近50%。选择从7号开始一直到30号这个区间出游的朋友，占到了总受访人数的接近20%。这个看到之后真是扎心了。 嗯， 从也就是错峰出游嘛。大家都利用假期去出游的时候，人家在家好好的这度假或者是做准备， 对， 结果呢等到大家都收心要回来准备开始工作和生活和学习的时候呢， 嗯， 人家出门玩去了，这一玩就玩到了10月月底啊。 哎，确实这样。哎，我觉得还有一种情况，就是大家有这样一种心态，就是说， 嗯， 我即使这7天我觉得人多出不去，我这个月必须得出去，就不能错过， 憋着一股劲儿啊， 就这个月就不是这个意义了。 是的是的， 嗯， 就叫这个劲儿。所以各位心里边有没有想好到底假期要去哪玩呢？ 也欢迎大家跟我们说一下啊。 哎， 去哪玩都可以来说一下， 随时可以交流。根据我们的这个， 嗯， 每天收的资讯，在资讯的过程当中，如果您有什么想要发表的意见，也可以参与到我们的互动。我们的微信公众号再说一遍，就是 YJTP986。 哎，只要不是说我们不好看的话，都可以发过来。继续来看资讯吧。 嗯， 还有这种操作啊，杭州惊现了大闸蟹的夹娃娃机。来看一下呢，近日呢，杭州的某商场是惊现了一台大闸蟹的夹娃娃机，是吸引了众多的民众。 嗯， 平时呢，就是，哎，超爱夹娃娃的这个一个小朋友啊，是抓了10对这大闸蟹。他说：“ 哇， 你娃娃好抓多了！” 哎， 没想到今年第一顿蟹是这么来的，就是网友就惊呼还有这种操作啊。 嗯， 那杭州惊现大闸蟹，这个娃娃机呢，网友也是说到了，让我来，我能夹到你破产。真的，我觉得我想象一下吧，一定比娃娃要好夹。 没错，而且还挺有趣味的，就是，而且因为这个蟹应该都是活动的吧，所以呢，增加你的挑战性和趣味性。我现在也想，为什么我这个夹娃娃的技术没有得到什么提高啊、提升之类的，就是因为里边这个准备的这些礼物、 嗯、 小玩意儿 不够吸引你， 小东西，对，没有那么强的吸引力。 那如果里面是煎饼呢？ 换点我爱吃的东西， 早餐， 可能我早就开始苦练这门技艺了。 嗯 嗯，接着来说啊，这个是都说有传家宝，人家这个美国的这个家庭，人家的传家宝呢是一件连衣裙。美国的一个女孩也是穿着这件传家宝连衣裙上幼儿园，因为这件连衣裙已经是历经了3代。最近呢，在美国，一个4岁的小女孩叫卡罗琳，她也是第一天进入幼儿园的时候，穿了一件黄底儿镶紫色格子花边的一件连衣裙。别看这件裙子看起来挺普通，但是呢却是一件宝贝， 原来呢，这件衣服是在20世纪50年代卡罗琳的高曾祖母缝制的。第一个穿这件裙子的人呢，是卡罗琳的姨姥姥。如今这件传家宝已经是历经三代了，一代传一代传到了卡罗琳这里。那么第一天进入幼儿园必须要穿这件连衣裙，也是成为了这个家族好像是一个传统一样。有网友说了，忍不住回家也要翻箱倒柜看一看，说不定哪个枕套也是传家宝呢。这你还别说，真就有，你去翻一翻，家里边总有一些传家的老物件。 对，已经好多代了。 是， 我真的是觉得这样挺有意义的。 没错， 而且这个复古风啊， 对， 而且你现在看它穿上，完全就是那种高定的感觉， 一点都不过时，很漂亮啊。 对对对， 而且你看颜色丝毫没有就是褪色呀之类的。 而且我感觉这应该是他第一个穿的是卡罗琳的姨姥姥。 嗯， 你看姨姥姥穿的时候，哎，配着两个紫色的蝴蝶结，特别的美， 很搭配啊。 对， 太美了，太美了。 嗯， 所以受受启发，家长们也可以看看怎么给孩子一个不一样的入园仪式。 再就是自己觉得好看的东西也别扔， 是、 可以一直保留下去。 对， 来看一下，天太热了。 嗯， 2.6米的长眼镜蛇王。这个长眼睛王蛇溜进了村民的床下纳凉。来看，在云南省，那一条2.6米长的剧毒的眼镜蛇，趁夜色呢是溜进了村民彭先生家床下纳凉。那彭先生呢是被吓得赶快报警了。随后呢，森林公安赶到，成功的制服了大蛇，并且将其拘留。那这个提醒啊，发现毒蛇不要自行处置，一定要及时报警。 嗯。再来说，还是和动物有关系。这是在美国，那么最近呢，在一个县里边发生了一个暖心的一幕。鸭妈妈也是带着她的孩子们在路边等待过马路。一位细心的交警发现这个情况之后，叫停了周围的车辆，和一位女子共同护送着鸭妈妈和她的宝贝们过马路。而各位司机呢也是耐心的等候，非常的配合。小鸭子一家呀，过马路用了不到20秒。之后呢，交通又恢复了正常，非常温暖哈。 嗯， 就觉得就所有的这些交通参与者，不管是人还是小动物，其实都应该得到善待吧。 嗯，就感觉好像自然风光， 哎， 很自然的感觉出现了。 没错。 哎，我感觉有很多朋友去非洲旅行， 嗯， 然后就开车自驾在那个草原上， 嗯， 就旁边都有动物走来走去，你觉得特别有意思。 嗯，这可能和咱们去野生动物园看到那个感觉还完全不一样。 是。 嗯。 继续来看嘛，也是最萌的宠物啊，来看看。拾荒老人呢是救了鸭子不忍吃，那鸭子用表演作为回报，相处了8年快乐的时光。那两位已经80岁左右的拾荒老人呢，几年前是在垃圾堆旁边发现了一只特别瘦弱的鸭子，当时呢就非常高兴，因为可以吃一顿好的啦，就将鸭子带回了自己的家。可是呢，鸭子是非常的招人喜欢，老两口呢都是下不去手了。就这样呢，他陪伴了两位老人已经8年了。那老人呢是累了坐下休息的时候，鸭子就会跑到老人的眼前做各种搞怪的动作，逗两位老人开心。那鸭子表演完了呢，老人会将他准备好的馒头拿出来，一点一点的喂给他吃。 嗯， 说是养了8年啊，倒不如说是，鸭子们呢是带给了老人8年，增加了太多太多快乐的时光了。 嗯，好感动啊。 嗯， 这个因为我有过亲身经历，所以确实知道，就是养了小鸭子之后，它带给你的快乐比你就是把它带回家里边要多得多。嗯，就是相互的嘛。 嗯， 所以说不管养什么样的小动物，真的要好好的对待它们。 是。 嗯，哎呀， 一只鸭子你养了多久呀？ 养了有1年多2年。 哇，那也很厉害。 嗯，对，就很长的时间呀。 就那种小鸭子，然后被 从小黄鸭然后养到一只大肥鸭。 哇， 嗯，每次洗完澡之后就像孔雀一样，那个我老觉得它那个颜色就像是孔雀一样的那种暗绿色。 哦，暗绿色的。 啊，就是那种绿的发亮。 哇 啊，就挺漂亮的。 嗯 啊，所以我说呢，就是其实要感谢这些小动物。 是， 我们觉得是我们收留了他们。 嗯， 其实呢是他们给了我们更多的陪伴。 对。 嗯， 也算是暂住在咱们家里的朋友。 哎，没错。 嗯，今天我们说的话题呢，也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有没有暂时要住在别人家的这种情况。嗯，可以把感受发给我们啊。 没错， 一起来听一首声音碎片乐队的歌《陌生城市的早晨》。 在明年之前抬头仰望，风尘带着野菊掠过去， 欢迎各位回来。刚刚听到的一首歌啥名来着？ 叫做开往陌生城市的早晨，这是声音碎片乐队的歌。 是， 嗯， 如果你要是去到一个，就是到朋友家借住，比如说是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，然后朋友家正好住在另外的城市， 嗯， 然后你也需要到另外的城市去做一些事情啊之类的，可能就需要暂住在朋友家里。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，就是说一说暂住在别人家是怎样的一种体验，什么样的心情。 来看一下朋友们怎么说。这位叫海波的朋友说，我一年呢是住酒店大概250天左右， 哎， 算住在别人家吗？ 这个也差不多啦，总之就是不是自己家嘛。 对，住在自己家里反倒像出差了。 家可能是客栈。 嗯 嗯，再来看还有朋友怎么说。 来看这位叫兔儿的姐姐说了，说这个大学毕业第二年的时候呢，在北京呢就面临工作不太顺心， 嗯， 又遭受了失恋的打击， 房东呢又不续签租房，把我撵出了出租屋。闺蜜呢让我住在她家两个月，每个月象征性的收我500块钱的房租，还经常管我吃，让我用她的很多的生活用品，也是让我度过了人生中最艰难的一年，至今呢都是非常的感谢她。并且我们现在的友情依然非常的牢固。 哎，就说这个锦上添花很容易，但是呢雪中送炭确实是太难得了。 是的， 所以越是在这个共过患难的这样的朋友，越是要好好珍惜这份友情啊！祝你们的友谊天长地久。 嗯，我觉得不仅要表扬这位兔儿姐姐的闺蜜，其实兔儿姐也是，也是要被表扬的。 嗯， 为什么呢？就是我觉得有的朋友，我这闺蜜相处是这样。 嗯， 比如说闺蜜收留了，而且每个月呢只是象征性的收一点点房租，还经常管她吃啊，让她用很多生活用品。那有的不太懂事的朋友可能就不会再搬走了，或者我再一直拖，然后拖到闺蜜受不了。但是我觉得两个人能相处到现在，而且感情依然很好的话，说明兔儿姐姐也是非常努力。 没错， 只要自己有了这个独立生活能力以后，马上就搬走，不会再去给朋友添麻烦。 你说的这还真是另外的一种情况，就是有些人呢，可能真的在别人家住着住着，哎，住的觉得人家包吃包住的，感觉一切。生活 的惰性、啊、 对这个生活很安逸，反而呢就不思进取了。 是， 哎，你要想一想啊，最终呢我们还是要独立起来的， 对 不对？要感谢朋友的收留，但是不能让人家一直收留下去。 不想理解哈。 是的，是的。来看这位朋友说的，叫辛迪，他说大学刚毕业的时候上班也是没地方住，借住在朋友家，他睡床上我睡地板，他们家猫还特别不喜欢我，老是又挠又咬我的脚丫子。是呀，人家猫也是认主人的呀，你毕竟是一个就是忽然进来的一个陌生人。 对，没准你就睡到了他经常待的地方。这个我也有体验。 嗯， 就是住在我发小家里， 哎， 然后他养了一只小狗、 嗯、 就自己觉得是公主的那个小狗、嗯、然后就是我们俩也是一起睡嘛，结果我就占了他的地盘，他就一直拿头拱我，但是就拱得我特开心啊。哎，后来我老偷偷喂他吃的，他就跟我特别好、 哦、哎，你这是想到一些办法呀。 然后解决了一个 人 当务之急， 半个主人嘛。 对呀、啊、对，就是除了主人之外的其他的地盘都是我的，都是我的领地。还看哪些朋友怎么说的。 来看张默默说了、这个还是自己家里好。 嗯， 他遇上事儿多的别人家，这个规矩非常的繁杂，还容易得罪主人。 就是说考验两个人关系啊，真的就是在一起生活一段时间。就比如说你去到人家借住、之前可能的大家都是好朋友、或者是就是交情不错。 对， 哎，等到真住一段时间之后，发现各种矛盾都来了，可能是生活习惯不同。 是啊， 哎，也可能是生活理念不同。总之 距离产生美、 最后还是搬出来为妙啊。 这个挺有意思，其实就是客随主便那种感觉。我之前报过一个课程，那个学校离住的地方挺远的，然后我当时呢就班上关系比较好的一个女孩，她家也离那个学校挺远，她就每次周末就周五的晚上会住在她姨妈家里。然后呢当时是一个冬天，他就早上跟我说，我每个周五都是我一周中唯一要穿秋裤的一天，就是他姨妈会发现把他牛仔裤掀起来，哎，你又没穿秋裤，明天早上来穿上我的秋裤去上课。所以他就每次周末你就会看到一条大红的秋裤在他的牛仔裤里面， 就是这个迫于姨妈的压力哈。但是反而觉得回忆起来，这就是姨妈就像妈妈一样嘛，就因为真的关心你，真的就是怕你生病了或者是感冒怎样的，所以呢要时刻叮嘱你穿好衣服。 对，然后特别爱美的一个女孩，这就是我必须暂住在她家里，每天必须得就是遵守她这个原则。 没错。来看看这朋友叫柚子，他说呢个人感觉呀、还是不太喜欢到别人家去住，早上要早起，晚上也觉得各种不方便，不能够好好的睡一觉，一整天的心情都会受到影响。就其实我们心里边还是明白，就是毕竟不是在自己家，不能够随心所欲，还是要就是各种去约束自己，可能就没有那么放松了。 对，洗澡的时候也不能唱歌了。是不是吃饭的时候也不能把这个脚放在凳子上了。 对呀、这个平时还要把秋裤也套好啊。这就是区别嘛，要不然怎么体现出不同呢？ 是。来看这位朋友说了，飞过 耳朵听爱情的年纪，说小时候一直是那种就玩的再好再晚也是得回自己家睡觉的人， 嗯， 就不能在别人家里。 哎，这说的 别人家， 嗯，尤其对小孩好像真的是就比较认生，到了陌生的家庭，就是绝对是可能玩一玩可以，但是如果要留宿的话就不行。 你太难了，我记得我都已经上小学了， 嗯， 对，我上小学的时候我都不能在奶奶家， 哎， 姥姥家，一切都不行。 我现在回想起来，我可能在小学， 嗯， 可能也就是两三年级的时候，挺小的吧。然后正好妈妈生病了，然后住院，然后呢，我那会儿又要上学，所以呢也不能把我送回就是奶奶家， 嗯， 因为不在一个城市嘛， 嗯。 然后我爸需要照顾我妈妈，肯定没时间照顾我。于是就我妈学校的一个老师，一个老爷爷，然后就让我去他们家住。 嗯， 爷爷奶奶对我真的非常好，因为他们女儿也是在不在就是不住家里， 嗯嗯， 所以他们就拿我当这个亲孙女一样，就特别好。但是我觉得那段时间应该是我上学期间表现最良好的阶段了， 啊， 就是自己会知道说，哎，我是到人家去住了， 嗯， 所以我要好好的就是做得好一些， 放了学就赶快去买菜做饭， 严格要求自己，就是这种。然后回家马上就要把作业本铺开，好好的去写作业，就， 嗯， 这种。其实有点违背本心的 那 种。那 你心里会觉得就是有一点，嗯，难过吗？还是觉得哎挺好的？ 还是我属于比较敏感的孩子，还是会有一点，就觉得我是到别人家去住了嘛， 哦， 然后爸爸妈妈不在身边，就那种。会有失落，但人家对我真的很好，很感谢那个爷爷奶奶。后来我爸把我接回家之后，爷爷奶奶还就送我小礼物啊什么的，挺感谢他们的。 谢谢你这段时间一直给我们做饭 啊，谢谢你，这就是这么好的一个孩子。哎，原来他成绩并没有他表现的那么好啊，这么刻苦用功， 怎么可能？学霸啦，你是。来看，艳蓝色流沙也是说到了，说总感觉不太放松 啊。是的，是的， 嗯， 就是还有一根弦绷着，说 对， 我在别人家借住啊， 是 寄人篱下呀。 来看至2013说，现在就是暂住在老弟家的一个单间， 嗯， 那现在呢是待业中，要是多来几个亲戚朋友，那我就要睡客厅了。 哦， 所以你要赶快向刚刚那个兔儿姐姐学习，赶快能够独立生活。 没错，没错， 好好的努力， 啊，对，加油啊。 嗯 嗯，来看这朋友，叫做罗花花，他说呢也是觉得还是家里边好，因为呢可能到别人家去住有各种各样的规矩，你也怕就是惹主人不高兴嘛。 嗯，对对对， 主客有别呀。 确实是暂住在别人家是一定要特别的留意， 嗯， 或者在意别人家的生活习惯。 对对对， 尽量的不去因为你的到来打破别人的生活规律。 没错，入家随人， 嗯， 随人家的俗嘛。 是啊， 嗯，我们今天聊的话题呢就是说一说在别人家借住是什么样的体验，也欢迎各位把想说要说的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 YJTP986。 广告回来接着说。 以卓越聆听导向，还原声音，动人之美，有品质的收听体验此刻呈现。大兴人民广播电台，精彩值得随时期待。 哟，张哥，最近跟哪儿发财呢？ 哎呦，最近手头倍儿紧，这四九城里跑贷款啊，腿儿都磨短了。 您早言语啊，打5688-49，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啊，房产、汽车都能贷，还有无抵押信用贷款，贷款成功才收钱。 哟呵，摩尔龙电话是多少啊？ 5688-49。 贷款代办服务就上摩尔龙旗下易贷网，服务热线5688-49，摩尔龙。 我们各自打着梦想中的十字背包，时刻准备着抛开烦忧的那场心灵旅行，跳开一成不变的模式枷锁，释放属于生命本有的生活氧气，锁定你的行车私家定制，筹划这场期待已久的畅行自驾之旅。这里是 FM986。 娱乐八卦集中地，时尚玩乐大无语，早八点一起来，无语不欢。 现在收听到的是乌鱼来啦。 伤悲，一直接近光的感觉，自由是梦想，无边无际的能源。我敢飞，有梦就追，依旧骄傲尊严的美，巨大的考验，现在就要跨越。飞飞飞飞飞飞，我想飞，追追追追追，绝不后退。飞飞飞飞飞飞，我想飞。我要用力飞。 欢迎回来，这里是下半时段的乌鱼来了，我是于思淼。 各位好，我是圆圆。 嗯，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呢很有意思，说说暂时要住在别人家里是什么样的一种体验。 是， 刚刚有朋友提到很多啊，比如客随主便啊，要尊重别人家的生活习惯呀，又觉得拘谨啊什么的。 我觉得这些真的就是朋友们都还挺交心的， 是啊， 说的都是心里话。 对， 所以呢在下半时段也希望更多的朋友能够和我们聊一聊这个话题。 嗯， 应该多数人都会有一些或多或少的经历，然后说一说你是怎么想的吧。 是啊， 微信公众号 YJTB986 欢迎各位随时来说。 We've been crossing the wire and still no spark lost in time。 好，我们继续来关注下半时段的资讯。来看今年40岁的于仲呢，是一名动车的机械师。那么他是拥有 2H 阴性 AB 型的熊猫血， 那自从1998年首次献血之后呢，他的手机就是24小时开机的，随叫随到。 嗯， 那他远离烟酒，说呢，要是喝了酒突然要献血的话，可能是命关天的事儿。那20年来呢，他无偿献血近8000毫升了，相当于成人全身血量的2倍。 嗯，凡人善举，而且还是挺伟大的事情。 嗯， 我们也希望他好人一生平安。 是的。 接着来说，这是警察追小偷，路遇消防员，于是大喊一声：“兄弟，帮我抓住他！”最近呢，在吉林白山，一名男子溜进美发店偷走了手机，店主报警之后和警察一起去追，路遇一名消防员，警察大喊一声：“兄弟，帮我抓住他！”于是呢，消防员迅速地将小偷制服。啊，这也是看到的网友都说呀，见过最完美的110和119的合作， 确实是这样啊。估计当时场面还是很让人激动的。 没错。 嗯 嗯，就是警民一家，其实这个警察叔叔和这个消防员也是一家呀， 是啊， 都是为人民服务嘛。 嗯，都是兄弟。 没错。 来看南京的大妈们要注意了，广场舞如果太吵的话，最高要罚50元。那日前呢，南京的环保局是公布了修正版的南京市环境噪声污染防治条例，那么对各类的环境噪声产生的情形以及违规处罚呢，是予以了明确。以广场舞为例，擅自使用高音喇叭或者是其他音响的器材，造成了噪声污染，而且是不听劝阻的，要处以50元及以下罚款。 嗯，终于有一个可以参照的条例了。 是 啊。嗯，希望这个如果要是推行得很顺利的话呢，也可以值得在全国推广啊。 没错。 嗯，再来说一下，这是大叔的事儿了。这50岁的大叔呢，挤掉一颗痘痘，结果造成了很严重的后果。就因为脸上长了一颗痘痘，很多人呢也许也会采用这样的方式，就是呢拿指甲，然后呢将它挤破。今年50岁的杨大叔怎么也没想到，他就是因为这样做了，所以呢差点把命都给丢了。就是用手挤了一下左上嘴唇米粒大小的一颗小痘痘，半个小时之后嘴唇出现红肿，随后呢杨大叔发起了高烧，而且口腔感染流脓，引发了败血症，甚至出现了器官衰竭的这个现象。医生也是下了2次病危通知书啊，经过整整5天的抢救，杨大叔终于是保住了性命。这个相关专家解释说了，说痘痘啊有一个专业名词叫疖子，是这个毛囊因为细菌发炎感染而引起的，从鼻子到上嘴唇都是人面部的叫危险三角区，毛细血管密集，疖子呢长在这个区域，千万不要去挤。也就是这个危险三角区里边，如果长了疖子，千万不要去挤。 是， 如果用手去挤，细菌进入血液，极有可能引发炎症扩散，造成像败血症啊，还有颜面部感染，以及颅内静脉炎，甚至是危及到生命这么严重的情况。所以大家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，也要自己注意了，及时到医院去，或者呢是等它慢慢的这个疖子慢慢消退之后啊，再做处理。 嗯。这个危险三角我是很小的时候就听说过。 嗯， 因为在青春期的时候都会长痘痘啊，然后我妈妈就告诉我这个地方一定不要动它。 是， 但是你就总想动一动，但也没敢挤，我就摸一摸，看看，哎，还没下去，还没，就是你发现它越碰它会长得好的越慢的。 哦， 嗯，还有一次呢，我是在微博上看了一个就是动态的那么一个动图，就是给你演示一下那个痘痘是怎么形成的，你会发现没有看上去那么简单，它是经过很长时间，它是已经在发炎了，所以它体现出来你可能觉得就是一个小痘痘，但是其实那一部分的皮肤是有很多问题的，所以千万不要动。 哎， 嗯， 听听，所以呢我们还是爱美固然重要，但是健康也是很重要啊。 是啊。 嗯， 继续来看吧。时隔15年的粉红女郎要再翻拍了。 嗯， 那9月18号呢，来自台湾的著名漫画家朱德庸先生的漫画作品《色女郎》是确认要翻拍了。 嗯， 那粉红女郎呢是在15年后经典回归了。对此呢，也是有网友表示不接受，也有网友支持啊。 嗯， 这个《色女郎》翻拍粉红女郎呢是15年以后经典回归的翻拍，已经提上日程了。 是， 不知道曾经这个心中特别喜欢的，比如结婚狂啊， 嗯， 万人迷呀、啊，都想让谁演哈、啊？ 对，这个不知道，因为也是有一点年代感。你看，他都说时隔15年了，可能现在的孩子很多，当时就是还儿时记忆都不是很清楚了。对我们来说，当然是 对 很熟悉啊，这个片子。 看看这些剧中的人物，就觉得已经确实是得15年前。看 男人婆，这个天真妹。 对对对对对，所以我觉得每个人心中可能都有自己对应的一个人选吧。 是， 到时候看看拍出来效果怎么样了。再来说一下做中国好室友，这个呢也是南京大学推出的按习惯分宿舍，也是引发了网上的热议。大学期间，室友可能是和你共度时间最长的人，上课可能还要帮你占座，生病了帮你买药，期末了大家一块儿挑灯复习，不眠之夜还要彼此推心置腹。这样的中国好室友我们也是值得拥有啊。但是我们自己又做到了哪些呢？其实还是需要在和室友相处的时候懂得一些相处之道。比如说我们给您一些建议啊，尤其是收音机前刚刚开始宿舍生活的这些学生们听好了。 是， 第一点，尽量协调好作息时间，宿舍有人睡觉的时候呢不要大声喧哗。还有呢，第二点，注意个人卫生，宿舍不是一个个人的独享空间啊。第三点，就是不要把别人的举手之劳当作是理所当然，这就是要将心比心呐。 是， 第四点，借了别人东西要主动归还，而且不要乱翻他人的物品。到了第五点，不要错过宿舍的集体活动这样的机会，也许呢会成为以后真的非常美好的回忆。 这是过来人为大家提供的一些经验。 哎，你别小看这些经验，确实能够帮助你更好的融入宿舍生活，然后说不定交到你一辈子的好朋友呢。 对，就互相体谅一下哈。 是， 我们一起来听一首歌吧。 哎，好，稍事放松一下。 对，歌曲之后呢，我们可以再来聊一聊我们的话题，就 是 暂时住在别人家。 嗯， 其实我觉得大家住同一间寝室也是啊，就是暂住在那里4年的时间， 没错没错， 好好珍惜。 对， 所 以也可以发散思维一下，如果是就是哪怕是不是到别人家去住，可能是到一个陌生的地方，然后和别的人共同生活，这样的体验也可以分享。 没错，一起来听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 自由的向往，天马行空的生涯，你的心了无牵挂，穿过幽暗的岁月，也曾感到彷徨。当发觉脚下的路，心中那自由的世界，如此的清澈高远，盛开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带着永不凋零蓝莲花。 一首许巍的《蓝莲花》。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是说一说暂时住在别人家。 嗯嗯，看看各位有什么样的心路历程。来看看，这位朋友说呢，他说，哎， 嗯， 没了。 我先来说这位朋友吧。 嗯，让我再刷新一下。 罗东说了，最近失恋了，一个人住太难熬，先住在别人家。 哎，就是有时候你可能想去别人家住，就是喜欢人家那种热闹， 对， 就是就家庭的氛围， 陪陪， 对对对。 这位明显是个，就是男孩子， 嗯， 就觉得，就女孩子好像我失恋了，我就喜欢自己宅在家，恨不得三个月都不出门， 对，不见人， 对，就天天在家里，就是感觉像就是自我，我要自我毁灭，然后毁灭全宇宙。哎，我觉得男生跟女生不同的就是，女生好像失恋就是我要毁了自己，男生就是我要毁了宇宙，所以要住在别人家， 嗯， 先去毁一毁。 对，其实他还是想用那种就热闹的那种氛围，然后让自己从这个失恋的阴影当中走出来。 嗯， 但是你没听那歌里边唱的吗？ 啊， 狂欢是一个人的孤单，是不是？ 孤单是一个人的狂欢。 哎，嗯，所以最后还是要自己的心情啊。这个最后能够战胜自己，哎，不知道怎么安慰你了。 我真的是就是想起了就是之前的好多，你说就是我们就在影视作品中， 嗯， 就老有这种男孩，就是他失恋以后住在哥们儿家，然后天天就恨不得吊在别人身上，就说哎呀我失恋了，你要陪我去那儿怎么的，然后就被哥们儿各种嫌弃， 这是 挺有意思的哈。 但是他还是有中国好哥们儿 啊， 陪他一起疗伤啊，然后任由他各种撒娇， 就有那种态度特别冷啊，你不要住在这儿，但其实又对他特别好的朋友。 哦，哎，有这样的主人呢。 嗯 嗯，还有看看这位朋友说的，他说呢，上学一直也是住学校，毕业两年了出租屋，两个人艰苦奋斗，买了房，然后约父母一直一起住。卖掉小房，还没有搬新房。目前呢，暂住在这个岳父母给买的小房子里，仍旧像一个过客。哎呀，人生匆匆啊，毫无羁绊。其实，因为他这个是用繁体字写的， 嗯， 所以呢，读起来有一点吃力。但是总归我觉得他是生活在越变越好，从一开始租房子， 嗯， 然后呢，哎，买了一个小房子，现在可能还要搬到更大的房子里去，生活越来越明朗了。 对啊， 嗯， 日子都是越过越开心的。 对， 嗯， 而且我觉得也可能有人喜欢就是一个人这种独住，因为就享受孤独嘛， 嗯， 或者就是一个人就是住惯了。 对， 但是如果是比如一家子一起居住，其实也有这样的好处，就是全家人，哎，其乐融融， 对， 那种家庭的氛围很重要。 其实还是人多了好啊。 对， 嗯，人多比较温暖， 房子就是住个人气儿嘛。 对， 嗯， 就像这位朋友吧，平时可能自己一个人生活，哎，没事还得找几个人陪一陪哈。 是啊， 来看宇宙超级无敌薛小妖说，平时啊特别喜欢去常州和大学同学聚会，可以四个人窝在一张床上聊天，就想让那种挤在一起的感觉。 哎， 嗯， 这又是男生吧，睡大通铺的那种。 这应该是女孩吧，男生会四个人聚在一起聊天。 哎，那就是，那就聊通宵了，还睡什么睡啊，起来嗨吧。 嗯， 来看看还有呢，这位朋友也说了，他说也是不太喜欢住别人家，因为感觉到不自在，而且呢他是属于那种对床品有点洁癖的。哎呀，这个有洁癖的人呐，啊，真的就是比如说遇到什么情况然后需要去别人家住，真的也是挺考验的，他过不了自己心里那关。 所以我真的觉得就是内心中啊，就比如说有洁癖的朋友， 哎， 就也不要去别人家住，也不要让别人来你家住。 对对对对对， 就还不如把这事儿说开，就是这是我的底线了。 对 对吧，省得你来住就是觉得我又实在太难受吧，我脸上又表现出来，朋友也会很难受。 没错， 嗯， 与其两相别扭，还不如自己克服自己心里的那个困难。 嗯， 给自己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的办法。 嗯，说出来心里话就是真朋友哈。 啊，是的是的。 嗯，来看阿鱼说了，说我读幼儿园的时候啊，爸爸生病住院了， 嗯， 那妈妈呢要照顾老爸，那我就在大姨家住了一个多月，印象比较深的就是吃饭的时候一些饭粒掉在桌上了，然后我姨父就说呢， 这个掉在桌上的饭粒会长雀斑之类的，就唬人的话啊，当时就信了，吃饭再也没有掉出米粒来，吃完饭桌子上都是干干净净的。 哦，从此培养出了好习惯呢。 是， 哎，要感谢姨父啊。 对， 还有呢，这位叫李木棍儿说了，他说呢，还是别人来我家睡的时候比较多，就是所以他经常是充当主人的角色。也挺好的，说明他应该第一朋友很多，第二呢他带朋友不错。 是，再来看看悠悠青秋说了，小时候呢要好的同学刚好跟我姨父家是邻居，这个所以呢常跟着同学回家玩，晚上爸爸来接我回家。有次下雪了，心血来潮就托人告诉爸爸啊，我不回家了，就住在大姨家里了啊，跟我姨一起睡。钻进被窝的那一刻我就后悔了，忍到半夜实在憋不住了，大哭。然后这姨父全家呢就被我闹醒，后来把我骑车送回家，听说回来的路上姨父骑水沟里去了。 你看你看， 大下雪天的。 是啊，这给家人添了多少麻烦。长大之后好好孝敬人家啊。 真的是啊，我就我确实遇到跟他一样的情况。其实不太可理解哈，就我是有一次因为跟姐姐玩的就太开心了，就不想走。然后就说要一起住在奶奶家，结果就我妈比较了解我，屡次劝我，就是你还是跟我回去吧，你肯定 晚上不行。 对，然后我说不，就跟姐姐一起没问题什么什么的。当时呢奶奶就说，哎，反正就一晚上，让他们两个一起吧。结果我妈就走了。到了晚上之后，哇，一进被窝就开始哭，一直先从默默流泪，然后到后来也是憋到半夜憋不住，然后就站在床上哭，就真的就是奶奶没办法，就抱着我，就抱我一晚上。 这就是孩子，真的是，就很多孩子其实都是这样的，可能当时，当时就孩子很善变嘛， 对，他预计不到他那个后果， 对， 你结果明明会是这样的，他想不到嘛，没有那个预见性。 但是有一次这样的经历之后，估计以后再问你， 再不敢了。 对，你可能妥妥回家了。哎，我是想到就是曾经上高中的时候，然后有一次因为一个什么原因，然后要住在我的好朋友家里。哎，结果我发现了别有洞天呐，就是晚上当我们把灯关了之后，然后因为平时去他家都是白天嘛，不太会注意到，到晚上的时候把灯一关，然后黑夜的情况下抬头一看，他那个房顶上哇，沾了好多那个荧光的小星星 啊！ 哎呀，好美啊！ 哎 呀，从此之后就觉得还是要经常去他家住一住的。哎，真的是觉得有时候你到别人家去偶尔住那么一两天呀，如果对方也是就是收留的情况啊，哎，真的会觉得也是挺快乐的体验。 对，会有很多小意外、小惊喜， 哎，小收获。 好。今天呢跟大家聊了很多暂时住在别人家的故事。 是 也希望真正我们有需要住在别人家的时候，不要给别人家带去麻烦啊， 别添麻烦。同时呢，如果朋友有需求的时候呢，我们也要敞开家门， 是 这个欢迎朋友们来借住上几天， 我家大门常打开。 是，欢迎你来玩哈。今天节目就是这样，感谢各位的收听，明天节目不见不散， 拜拜。 春风已是流水转，悲欢冷暖早分散，一杯斟来酒话长，几番言语拂笑谈。豪情柔情都是你，天地人间谁不知，对酒当歌别话长，举杯将说与友人。风云转头空，一身功夫在心中，江湖行江湖梦，莫与江湖论英雄。恩怨诉红情，爱恨负尘难道尽，江湖人